就学懒咯。明明话你知，努力读书点会迟？发奋图却坏大志，八十都未迟。明明话你知，努力读书点会迟？发奋图却坏大志。